克泽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又在日克泽呀，哎嗦哎嗦哎呀啦嗦，香放了蜜糖，一撒一撒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 在你的土地，春风中告别了你，今天这方明天哪里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心中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情牵着你，无论我听着那片云彩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，如果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，我也祝福。 心的春，不要问我到哪里去，我的青春。无论我听的那吉他，我的眼总是投向你。如果我对空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

的记忆隐藏。我听到了一个美妙的传说，传说彩虹从天啊了欢乐，传说是人们的心愿，也包含着先辈的嘱托啊。人民向往着古老的

青春最壮美，都说生命最宝贵，感叹人间多少事，身前身后风雨吹，都说青春最壮美，都说生命最宝贵，感叹人间多少事，身前身后风雨吹，风在吹，爱相随，一念 来听歌，请欣赏袁梦雅演唱的《湖光山影》，殷秀梅带出的《爱情湖》，德西美多演唱的《九寨沟风光令人醉》。 相依为命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尊演唱的丝绸路上驼铃声，邓玉华带出的情深意长。 自从之